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公元705年正月22日，由张柬之领导的兵变正式开始。张柬之兵分两路，一路由他和崔玄伟、桓延范带领，直扑玄武门；另一路由李多作、李湛以及王统角带领，前往东宫迎接李显。关键时刻，李显又犹豫了，他还是有些害怕。如果李显犹豫不出，张柬之的兵变便师出无名，很有可能无疾而终，或者中途失败。只有李显这个皇太子出面，兵变才能师出有名。而现在李显又犹豫了，他不想出头。 太子殿下，此次行动名为神龙，臣筹划已久，此时起事万无一失，只需赶在宫内金吾卫、羽林卫觉察前杀入极仙殿，大唐江山光复可期呀。殿下您就别再犹豫了， 还请殿下即刻移驾极仙殿。 请殿下移驾极仙殿。 都起来啊，不就是恢复礼堂吗？起来。 我已然是太子了，对吧？我是太子，再等一段时日，等我重登皇位 啊。老臣已经足足等了15年了，这15年他杀了李家34人，满朝文武被杀了36人，就连他自己宗族的人他也杀了24人。行啊殿下，你可以等，再等20年重登龙位。哎呀，可谁知道呢，这20年后你等到的是传国玉玺还是3尺白绫。殿下不能再等了，今天晚上是这15年来最好的机会，你如果错过了，不仅恢复我大唐无望，恐怕连殿下你的未来也风雨飘渺。 够了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不懂吗？ 我27岁就做了皇帝，到今天我45岁了，这还是个太子，45岁的老太子，这本身就是天下最大的笑话。 你说我怕的，没错，我怕的要死。 你难道忘了，你身上流淌着太祖太宗的血脉？他们败战而得天下的勇气和荣耀，就不足以支撑你去面对那个年迈的老女人吗？啊！ 太子， 在李湛等人的拥护下，李显来到了玄武门前。张柬之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兵变就这样正式开始。张柬之一声令下，兵变士兵向守卫玄武门的守军发起了攻击。由于事发突然，守军猝不及防，没费多大劲儿，兵变部队便冲破了玄武门，直冲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。在迎仙宫长生殿的长廊下，闻讯而出的张昌宗和张易之与兵变部队遇个正着。张柬之也不和他们废话，直接下令乱刀砍死。两位倾国倾城的面首便这样香消玉殒。紧接着兵变部队包围了长生殿，被惊醒的武则天坐了起来，抬眼一看，迎面走来的是张柬之等人。武则天急切问道：何人作乱？张柬之回答道：张易之、张昌宗谋反，臣等奉太子之令诛之，恐有漏泄，故不敢提前奏报，臣在进宫中调动部队，罪当万死。武则天的心被狠狠地扎了一下，她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逼宫，她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武则天往张柬之的身后那么一看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李显。武则天便对李显说道：原来是你呀，现在暴徒已经诛灭了，你可以回东宫了。武则天这是在做最后的挣扎，他把宝压在儿子的软弱上，他知道这个儿子怕自己如同老鼠怕猫，如果能把李显炸回去，自己还能赢得转机。此刻空气凝重了起来，武则天看着李显，李显也盯着武则天。软弱的李显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他又陷入犹豫之中。哎呀，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？如果李显就此返回东宫，那么此次政变就会徒劳无功，而参与政变的人都会遭到武则天的清算。李显明白这个道理，旁边的兵变士兵更是心知肚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司行少卿桓延范站了出来，他对武则天说道：太子不能再回东宫，昔日先帝将爱子托付给陛下，现在太子年龄已经很大，却长久居住东宫，天下百姓都心向李家，朝廷官员更是不忘太宗和先帝的恩德，所以才拥护太子诛杀奸贼。但愿陛下将皇位传给太子，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。图穷匕现，水落石出，逼宫之意最终由桓延范和盘托出。 武则天心里叹息一声，她有太多不舍，但是自己无可奈何，她把持多年的权柄终于要彻底交出去了。武则天用眼扫视了一圈，想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这场逼宫，是不是自己曾经得罪过这些人。他惊讶地看到了李义府的儿子李湛。你也是参与兵变的将军吗？我对你们父子不薄啊，今天你却这样对我。李湛听到他的这番话便躲到了一边。接着武则天看到了天官侍郎崔玄伟。你别人都是经过他人推荐当上了宰相，你可是我亲手提拔的，你今天居然也站在这里。崔玄伟没有像李湛一样躲到一边，相反他平静地对武则天说，我今天这么做就是为了回报陛下的恩德。武则天顿时明白了一个成语，自作自受。他意识到自己的时代结束了，结束在自己的儿子之手，或许也该结束了。与武则天时代一起结束的还有张昌宗、张易之兄弟的富贵。在张昌宗和张易之被乱刀砍死之后，他们的兄弟张同修、张昌期、张昌仪也被斩首，兄弟五人的头颅被挂到洛阳的南洛水桥南岸公开示众。曾经富贵到顶，现在却落魄到家，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。一天后，武则天下诏令皇太子李显监督国政，同时赦免天下。两天后，武则天下诏将皇位传给皇太子李显。三天后，50岁的李显登基称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两次登基称帝的皇帝。岁月无情，此时距离李显上次登基称帝已经22年。22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，然而放在李显身上却是整整22年的天差地别，冷暖自知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成功与失败，有时就是在那短短一瞬间。人们都去关注胜利者的喜悦，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失败者的落寞。很多对历史不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错觉，在遭遇逼宫后不久，武则天就死了。其实不是这样，遭遇逼宫之后，武则天还活着，而且足足活了10个月呢，百感交集的10个月。兵变后的第4天，武则天被从长生殿转移到上阳宫。此时武则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女皇，只是一个遭到软禁的前任女皇。负责看守他的便是被武则天呵斥的羽林将军李湛。在武则天移宫的过程当中，多数人无动于衷，冷眼旁观，他们的精力已经集中到新任天子李显的身上，对于武则天这个过期女皇他们已经不感兴趣了，因为武则天已经过了保质期。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喜新厌旧的，还是有一个人 痛哭出声，这个人就是太仆卿姚崇。对于姚崇的痛哭，张柬之和还颜范很不满意，大家这时候高兴都来不及，你怎么还哭呢？姚崇回答说， 我曾经长时间侍奉皇帝，今天看到女皇这样，心里哎呀也很难过。前些日子追随你们诛杀奸贼是做臣子的大义，今天告别昔日君主也是臣子大义，即便被认为犯罪我也不后悔。 尽管姚崇表示不后悔，可是他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。当天姚崇被贬出洛阳，出任亳州刺史，看你还后不后悔。然而人生的祸福其实没有定数，这次被贬出洛阳反而成就了姚崇，让他躲过了武三思的清算。日后当张柬之等人遭到武三思的整肃时，姚崇却安然无恙，并且一直挺到了李隆基的开元年间，成为名垂青史的名相。福兮祸兮，福祸其实总是相依。兵变后的第五天，皇帝李显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上阳宫，为武则天奉上尊号，则天大圣皇帝，这便是武则天的由来。则天是什么意思呢？则天效法于天地法则之意，其实是指武则天顺应天意民意，将皇位传给李显。真是则天吗？如果比照现代惯用的被增长、被自杀、被代表，武则天其实也是被则天。与则天大圣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个，便是李渊的尊号。唐高宗李治曾经给爷爷李渊奉上尊号神尧皇帝，尧意思是说李渊有尧一样的美德，主动禅让了皇位。其实李渊跟武则天一样都是被动的，武则天是被则天，李渊是被尧。无论是主动则天也好，被动则天也罢，武则天的时代都已经结束了。在她被逼宫到最后去世的十个月当中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在这十个月中，太子李显继位，然后每隔十天前往上阳宫探视。在这十个月当中，李显恢复了李唐王朝，武则天一手开创的大周王朝在无声无息中覆灭。在这十个月当中，李显将郊外祭祀、祖庙祭祀、官员名称全部改回公元683年时的旧称，同时将首都从洛阳迁回长安。武则天的痕迹正在渐渐消除，她也在渐渐地被人们遗忘。回望来时的路，武则天的路配得上波澜壮阔。从公元637年到公元705年，她用68年的时间在李唐王朝的上空画了一个圈儿。公元637年，武则天还只是13岁的少女，公元705年她已经是风烛残年的81岁的老人了。过去的一幕幕不断在她的脑海中闪回，有公元637年的进宫，有公元651年的二进宫，由与王皇后、萧淑妃后宫争宠的一幕幕，也有与李治同治天下的日日夜夜。各 更让武则天刻骨铭心的是公元690年九月九日的登基称帝，他做到了前无古人的事情。至于是否后无来者，已经不是武则天关心的事情。凯撒说：“我来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征服了。”或许武则天会说：“哈哈哈哈，我早就做到了。”该如何评价武则天的一生呢？或许一串数字可以略见一斑。在武则天逝世的这一年，全国总户数达到了615万户，人口3714万。无论是比太宗的贞观之治，还是高宗李治统治的末年，这个数字都有大幅提高。或许一些开天辟地的事情可以略作说明。科考在武则天时代开始真正兴旺，考试糊名、防止作弊从武则天开始，殿试考试由武则天开始。这些还只是武则天所有事迹的冰山一角。公元705年11月26日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武则天在上阳宫去世，享年81岁。她在遗诏里对后世做了如下安排：去帝号，称则天大圣皇后，王萧二族，即褚遂良、韩苑、柳氏亲属皆赦之。同时，武则天诏令在自己的身后要立上一块碑，无字碑。有人说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狂妄，她自认为自己的功绩已经无法用文字来书写了。也有人说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太纠结，她不知道自己的一生究竟该如何总结。还有人说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心计，她故意留下无字碑让千古风流任后人评说。也有人说武则天立无字碑并非本意，是中宗李显发泄对母亲的怨恨，故意立碑却不写已经拟好的碑文。有人说这是一个开天辟地名垂青史的女皇，有人说这是一个蛇蝎心肠手中沾满他人鲜血的恶毒女人。千人千面，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同样1000个人的心中就有1000个武则天。如今洛阳的龙门石窟有一尊卢舍那佛，相传是武则天捐资建造的。相传建造大佛时，工匠在心中把武则天当成了模特。如果这一切属实，有机会可以去一趟龙门石窟看一看卢舍那佛，看一看你能看到武则天的哪张脸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成功以后，参与的人得到了封赏，但与此同时朝中却在暗流涌动，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武士势力的代表武三思，他将掀起一股多大的风浪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再见。